每天会犯一个错，身边不缺人陪却还是寂寞，心里好多计划很伟大却也超懒惰，常常会有不被人了解的念头，电影很浪漫而我却 没感觉， 别人玩得开心而我偏 想离开， 也不说每一天都那么难过，只不过没重点平淡的生活，而你出现空气也变得新鲜，看见你对我笑突然发现内心闭目护紧的绕一圈，我决定这次一定是经典，不必多金什么是金，要的不是那个你好用心美丽的心，要我睁开重新看自己的眼睛，都因为你 my love。 I know you rise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怎么说，月亮永远在地球旁边，就像我永远在你的身边，我甚至就能感觉你的指尖，没有怀疑就在我们中间， 想换个名字 Will you call me dear, 世界没有暴力但爱人在一起，不要长得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请你身上过一天叫人羡慕，不管以后再遇到多少妹妹，我都会当作哎妹妹。 我好啦算啦这样吧，不要生气跟你开玩笑的了，我不会 在我心心动， 我决心要捍卫它。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at is soft lately,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to learn, how deep, cause we're